欢迎大家收听 《浴火街头二之 女王教室》。欢迎大家收听《浴火街头二之女王教室》，我是你哋嘅小魔女王， 我是四哥， 我是四叔叔。 好，我哋今集有嘉宾嘅，唔系我哋几个吹水啦，有嘉宾啦。咁我哋呢个嘉宾系咩咧？嗱，我点形容佢咧？佢型英帅靓正，跟住就玉树临风、潇洒倜傥，仲有高大威猛，咸咸湿湿。呢个唔系四字成语嚟噶。 我都未咸湿你， 哦， 真系唔包， 哦，对唔住，真系冇办法啦，真系要爆你啦，阿小叔叔啊！咁我哋今集嘅嘉宾咧，咁我哋形容得咁多啦，咁究竟佢系边一个咧？我哋真系请阿嘉宾自己介绍下自己啦。 喂，咁多位你哋好啊，我系阿做， 阿做 记得我啊， 啊。 阿做笑咧就係、是、上我哋上個 season 咧，我哋最後尾個集咧嚇，佢哋做過我哋嘉賓嘅。咁啊，當然有啲新嘅聽眾咧，可能冇聽過嗰集啦。 雖然我哋 咁，我再重新再介紹多佢一次的話咧，咁啊做笑咧就係、是、做一個好特別、好特別、好令人羨慕嘅 工作 嘅。 嚇，咁佢嗰個工作除咗令人羨慕，就係、是、我覺得應該係一眾男士羨慕啦。首先就。 最特点成日要出出入入啦， 要好近咁对住一啲我哋成日好想睇嘅嘢啦。 出入入日本， 我 明关系。 仲要男士羡慕嘅，成日出入日本嘅，仲要好近距离睇某啲嘢嘅。而头先阿做笑咧，喺呢个咪后里面咧，就已经俾咗你睇嗰啲相啦。啲相里面咧，全部都系女仔嚟嘅。啲女仔嘅容貌咧，就系闭如羞花，沉如落雁。 咁我喺一间日本嘅 AV production 公司度做摄影嘅， 影啲乜嘢啊？ 影姐姐啦，唔通影哥哥 咩？影咩姐姐啫？即系虽然我影咩姐姐，影咩？虽然我哋头先睇到啫，但系你影咩姐姐先？ 影啲爱情动作片里面嘅女主角啦。 爱情动作片几好？ 咁隐晦嘅喂，真系，哎呀！ 唔系啊，嗰啲我都形容佢系动作片嚟嘅咋。吓、啊，所有嘅动作其实 爱情动作片、 啊、 爱情生物纪录片， 或者生物动作片，甚至动作片都算到 action movie。OK， 哦 ，OK， 系啊，因为嗰啲动作咧，有啲系做到，同埋有啲做唔到嘅吓。 同埋啲场面系真系崩虚咁嘅场面。 系啦、啊，即系我 有白人斩啊嗰啲咁。 同埋有时， 即系姐姐动作我做唔到咯。 系、啊、真系噶，我尝试过模仿啲姐姐嘅动作，但系通常咧。就个男仔呢就要事先就要做下拉筋先，係啦，女仔呢就事先就练下啲柔软体操先，同埋呢原来係要吊下威亚先嘅，如果唔係呢就会跌㗎。 吊威亚？ 咦，咪住先，剛才讲开柔软体操，咁听到阿做笑剛才喺咪后我哋准备嘅时候呢，喂有个即係啲体能訓練咁上下嘅关于啲姐姐㗎喎。 係啊。即系用啲唔同 size 嘅 gym 波去做啲唔同嘅动作啦， 即系做健身嗰啲好大个嗰啲，好弹好柔软嗰啲波， 佢哋、啊、可以坐住个波做好多动作，一 拍 就半个钟啦，即系用个好细嘅波，咁佢哋企喺个波上面，咁啊跪喺地下， 大概几细多个波啦？佢话细嗰啲呢 个，好似小朋友玩嗰啲足球仔咁大个啦，即系一只手练得晒嗰啲咁嘅波仔啦。 咁啊， 即系好似仓仔空对灯咁大啦。 呢个先系重点。 佢嘅工作系真系会。对住一啲咁样嘅質素 嘅女仔嘅 女优嘅係真係。 其实点解呢，因为阿做笑佢做，虽然佢话佢做一个影相佬而影通常呢个爱情动作片，所以爱情动作片只不过系我哋美化咗嘅修饰词语，大家熟悉嘅词语叫做咩 ?AV 囉。 就係、是、大家好羡慕嘅。 咸片摄影片。嗯啱唔啱啊？呢、這 个 每次真系每次即系嗱，你呢排真系好忙好忙，每次咧我见唔到你嘅时间咧，你就会 send 一啲WhatsApp， 你 send 一啲相俾我睇，你工作嘅时候嘅 系啊嘅剧照，兄弟播到夜结衣啊！ 因为每次即系见到嗰啲相嘅时间咧，我系点讲啊？我系好。 即係抌曬春嘅，真係哇！你條撲街又影到啲咁好咁正嘅嘢。 兄弟你唔痛啊？ 喂，我梗係痛啦、啊！好似我哋啱啱呢次準備呢個節目嘅時候，啱啱就將阿趙少擺喺我哋群組度啦。我睇到佢 send 出嚟嗰啲相，簡直想拉佢出嚟中， 係真係好想中佢呢條。 中我好啊啦，唔好中出啊！ 我終於找到一個呢同我一樣嘢，即係我唔好話同我一個同我一樣，但每一次講親某啲嘢都會諗到一啲常人諗唔到嘅嘢，係即係例如佢講緊抌春，我第一時間我諗起話你個春袋同唔同，但係你春袋係鐵蛋做喎，嗰兩粒蛋蛋會唔會爆？ 去到台灣多喎、練成咗鐵蛋， 食得多啊！咩？頭先你話嗰啲細個啲波咧，坐喺上面做啲咩動作咧？佢哋？ 佢哋好高難度咁坐，其實佢騎住個波仔嘅，跟住兩隻手咧就向後咬，捉住自己個腳眼。你見到個波咧，即係佢哋可以喺個波上面咧360度轉㗎。 嚇！即係其實 你見到個波 喺度都唔得喂， 你見到個波喺度，證明佢哋個腰力係好犀利嘅。 即係咁樣講。所有 AV 里面女优做的动作，其实他们真的经过训练的。 我想他其实我都识啲女优姐姐，他们每一日都会做这些咁嘅体操啦。 体操。 咁我上次陪某女优做过一 part， 我真系做捻完啦，我搏嘢都冇力啊，大佬。 真系噶？ 佢捉住你做？ 唔系，佢叫我陪佢一齐玩。 哦。 咁啊，一人一个，一人一个肩波。 你话大家听到真系，喂，唔想捉佢都唔得。 喂，即系唔好话体能啦，我净望完佢做一 part 都过埋唔使做嘢啦，唉。 唔系，你真系做完嗰 part 体操咧，真系勾筋都冇力噶，大佬。 你睇嗰个动作，佢系三个接触点嘅，应该嗱，你坐住嗰度啦，跟住你两只脚嘅做，应该系咪啊？佢捉住个脚踭啊嘛，你话 佢捉住个脚踭噶， 即系三点咯，三点支撑。 系啊， 佢可以上面转啊， 转啊， 我屌！ 喂，同埋你要大家要明白咧，阿做少其平时都系有做开 gym 嘅，佢都系有啲 muscle 嘅 ，OK？ 咁唔系话唔系 第二种咯， 唔关事啊！我觉得咧，筋松唔松、柔唔柔软，同你肥唔肥系唔关事。 咪但系就讲个体能嗰样嘢，就如果你平时有做开 gym 嘅，可能玩完一 part 都喂都搞唔掂，但系 我谂 优英系做咗第二 part， 哇，都好轻松咁样。 你谂下， 可想而知啊！ 我后生啲嗰阵时又打泰拳噶、哦，我都顶唔顺啊！ 系啊，即系我又想形容俾你听，你要知道女优除咗演技，除咗 体能， 系啦、啊，冇错啦。 哇！所以我成日，所以我成日都同啲即系以前或者而家啲听众都讲一声咧，你哋唔好学 A V 里面做嘅嘢，并唔系即系我会觉得我 A V 里面做嘅嘢咧，你哋真系唔好学啊！ 嗰啲系高难度、 高难度动作嘅动作片嚟嘅。 Don't try this at home 。系 即系 唔好屋企试啊，大佬。 即系除咗大家睇呢个 A V 之外，嗰啲而家好兴嗰啲咩爱污力、爱黑力嗰啲咧，咁嗰啲即系你会睇嗰啲真系全即系咩点样讲？全身俾你睇晒嗰啲四仔嗰啲咧，咁咪有啲就真系玩体操嘅 嗰啲马嗰啲啊， 嗰啲有 嗰啲咁样， 即系话俾你听系坚嘅，而唔系特技咯。OK， 咁但系人哋都真系有晒训练，有晒。好睇人啦、 啊，即系嗰啲女优咧、就算你见到佢有小肚腩咧，其实揿入去里面咧都 系 好实噶。 哦，即系 入边有腹肌嘅， 有腹肌。 好似玩紧 拍咧，佢哋正常咧，你见到有小肚啦，佢哋真系谷咧，你系见到有几块噶。 啊！即系话佢哋真系六 pack 咯， 系啊， 朱古力嚟噶， 系啊。 佢哋系咪玩嗰啲咩 Playtar 嗰啲咩普咩普咩？我唔记得咗中文叫做叫乜嘢？即系佢哋好似系印度瑜伽咁样练入边内腹肌里面，即系底嗰。 其实佢哋咁样骑个波波咧、啊，我谂同嗰啲肚皮舞 嗰啲系咪？ 肚皮舞嗰啲咁上下啦都。 哦，咁我記得咧，我哋上一輯咧，我哋問過關於男優啊，我哋問下男優住，我哋問下女優先，好啦，而家講緊體能啊嘛，講緊柔軟度啊嘛，咁你拍過咁多硬照，你親歷呢一個拍攝嘅現場，咁最體能上面或者做花式做得最勁嘅有邊啲女優咧？ 體能花式最勁， 我覺得個個差唔多。就算佢肥又好，瘦又好，其實個個差唔多。 或者基本功，大家啲功夫其實大家都差唔多嘅。 係啊， 我估麻美差少少，我估。 麻美， 麻美好太高大啊嘛，係咪？佢見到佢比較硬。 啊，都骨架關係啊， 肥肥地咁，佢論盡啲咯。 哦 ，OK， 佢可愛就係可愛在呢度，你見到佢硬硬硬地， 分分鐘你叫佢拱橋會冧橋㗎， 即係諗起身，我呢班硬橋硬馬身功夫，但係出到嚟去比較邊啲咧，就可能係嗰啲花招啊，或者嗰啲個效果做出嚟最優秀，或者我哋最興奮嗰啲啊，係嘛？ 如果你話真係最優秀喎、啊，其實我覺得信果 OK 嘅。 我覺得你呢一 part 我真係答唔到。 但係信果邊方面你覺得最 OK？ 即係 over all 定係 ？over all 係最 OK 咯，我覺得佢。可能因為比較後生啦，廿歲女。 唔好咁計啦，廿 精力旺盛 係啊。 其實講真，我都係呢一 part 我答唔到啲。 我話你話我都係咁嘅年紀，我做唔到。 答唔到爹嘅原因系好似你好似阿四谷同埋阿史叔叔，佢哋个个都记得晒啲女优名，我完全一个都唔记得。 诶，小心啊！阿曹少狼牙棒喺侧跟嘅咋，小心啊！ 但系咧，女王佢阿小魔睇嘅片种咧都 比较特别啊嘛，我知。 即系你 咁，佢都话唔喺我公开落， 系咯。 但系可以讲冇乜所谓嘅，其实我哋呢啲酥脆骨子嚟噶嘛，不嬲都。 系啊，咁或者咁小魔分享下，咁你好啦，你。 我会睇，我会睇嘅，我会睇嘅、嗯。我睇亲会系痴汉系列咯。 我真系最中意痴汉系列。 痴汉系列， 女仔最中意睇痴汉系列。 系系。 咁但你睇痴汉嘅时候，你会好好快好容易 high 咁？ 会噶、 嗯。你觉得最容易 high 嘅地方喺边度？你觉得系？ 我觉得其实我觉得男仔同女仔睇 A V 系两回事嚟噶嘛，不嬲都，即系。就我哋睇嘢 ，emotional 系两样嘢嚟噶嘛，咁变相如果除非你真系做一啲电影研究嘅时候，你可能真系睇佢嘅白摄镜头啦，咁、嗯、但系如果女仔去睇嘅时候，好似我去睇，我除咗系想有一个 emotional 嘅感觉，可以令到自己有少少兴奋嘅状态之外咧，其实系就系睇本身个剧情啊嘛，系、 嗯、 啦，而我系比较睇剧情系，即系你谂下，你无端端上到个巴士或者去到一架火车，跟住你系一个女仔咁，跟住之后你会周边有咁多个男仔围住你，咁样俾人搞法、啊，即系我会觉得。你首先你会想好多嘢啦，咦点解旁边啲人睇唔到嘅呢，咁如果 真係帮埋手仲要 係啦，咁发生真係发生嘅时候咁会点样呢，咁点解个女仔又唔嗌呢，你会问咗好多，你自己个脑会出现好多问题嘅，首先一样嘢、嗯、第二样嘢点解我鍾意睇呢，因为我係比较喜爱野外活动嘅， 即系野外露出嗰啲 friend， 系啊，咁但系即系你当你一个人中意，但系嘅问题系，你身边嘅伴侣又不能满足你呢个要求同欲望嘅时候，咁就会寻求第二啲嘢协助，就系、是、睇其他嘢咯。 你真系有冇试过捉佢出去去做咧？有冇试 过啦？ 佢点解佢怕丑？佢诶唔好咧咁嗰啲。 我最激嗰一次都只不过喺架私家车上面啫。 哇唔得啊，要再激啲。 哦车震哦 ，OK， 你真系要再啲、 所以我比较中意睇呢啲，系。 咁我最刺激嗰次咧，喺温泉咯。 啊！ 煮鸡蛋啊你？ 煮人对鸡蛋，OK， 都算系嘅。其实系嗰次就咁系啦，咁其实我女朋友都系个女优嚟嘅， 系噶， 即系个 系啊， 系噶，所以点解我每次听出嚟讲呢个，即系真系极想中佢嘅仆街。 咁某女优啦，咁有一次我哋就去旅行啦，咁两个咁拍住拖去旅行， 嗯， 咁佢就同我讲话，你系咪有部 DV 喺度啊？我系啊，买一部防水 DV 啊。咁跟住佢就话我哋今次住嗰间温泉旅馆咧。即系咁嗰次我哋租嗰间温泉旅馆咧，就系、是、有个即系间房里面有个私家嘅露天温泉嘅，喺、北海道。 Holy shit！ 咦，真系唔使估啦，我已经估到啦。咁你话你 防水啊？ 唔系水底大战， 水底大战 唔系水底大战，系 喺个水里面吓佢嘅。 水面大战啫咁就。 话你想点啊？系话其实咧我惯咗咧要。 你想点？ 我系惯咗要有个 cam 拍住我 先至做到啊， 系啊，其实之前咁讲真，咁佢做开呢行嘅，佢要交货俾我有几难啊？咩表情我唔除衫，佢都做晒啲表情俾我睇啦。 嗯， 但系咁佢就同我讲话，不如咁啊，我哋拍埋片啦，即系 留下一个美好回忆。 俾我嘅感觉就系、是，原来拍片你仲惊咯，仲 high。 即系点啊？ 即系有人监视住你搏嘢咁啊？ 跟住你会 high 定系？ 就好快就拍片 同埋 high 咯。 啊，即系其实就系可能以后露宿都系咁嘅感觉嘅啫，你都系想人睇。 嗰个紧张啊！ 因为即系你好似好惊有人经过啊，好似有人望住你啊，呢样你好唔自然。 心跳加速。 你讲紧呢一样嘢，我试过，其实好细个之前试过一次嗰阵时。 好细 个。好细个，即系嗰阵时我仲未翻嚟香港嘅，喺第二度读书。OK， 我试过一次就喺学校嘅后楼梯，学校嘅楼，即系你知我哋以前住宿舍噶嘛，读 U 嘅时候。 有啲 dorm 系嘛？ 啲 dorm 系啦 ，dorm 啦，咁我哋喺外国读书都比较 free 噶啦，已经。咁试过喺嗰个楼梯嗰度 ，OK， 咁你之后社监会巡，即系都会有噶嘛？嗰啲 security 啊，唔系叫社监啦。 日定夜先。 夜晚。 我以为你日头。 夜晚 security 11:00咁。 有冇 time 住佢啊？佢几点会嚟签？ 会啊！就系嗰阵时就喺度望住只表，跟住之后你谂下两条友喺嗰个楼梯，嗰个楼梯基本上系好多人必经嘅地方，嗰种刺激真系好刺激啊！其实 啊， 随时要随时要冇跟走嗰啲啊！ 点揽啊，老细？ 唔系揽住条， 咁你唔会除晒嘅， 唔会除晒，唔会除晒。 应该会好方便嗰啲，我估系啲 skirt 就咁样随时拉起嗰啲， 系啦， 随时拉起就嚟。 系啦，一定系 skirt 啦。跟但系嗱，刺激系刺激啦，即系你会看住个时间，你会又怕人见到同见唔到嘅中间。 社交仲有10分钟就翻嚟， 睇住系咪？ 所以條仔就3分鐘出咗咯。 哦，咁好啊，問翻做笑先。咁你幾多分鐘啊？ 我無限時間嘅，其實我已經係做到冇乜反應㗎啦。 但係你 OK 啊嘛？你話好緊張嗰下， 你係驚㗎嘛？ 但係驚就唔出 ，OK， 驚好出唔到 ，OK， 仲耐咗添。 原來 仲耐咗。 喂，做笑啊，做笑啊。咁嗱，即係頭先我哋講開啲野外露出嘅嘢啦，即係有陣時咧嗱，即係我嗱我知道係你拍譬如話如果講痴漢的話咧，係有廠景噶嘛， 係 即係你 痴漢嗰啲係廠景嚟噶， 有廠景嘅，有嘅有嘅嚇。我就係想講户外，因為有陣時有啲係呃唔到人，你見到個窗外邊啲嘢真係喐緊啊，你真係見到譬如話可能有人會望入嚟啊咁嗰啲咁樣。喂，嗰啲喺外邊拍嗰啲係點樣拍法嘅咧？其實 好鬼鼠噶，我哋拍得。 啊、 会唔会好多人地 闪嗰啲啊？ 地去 咁、那个过程咧，就系、是、可能我阿头就我讲话，喂，今晚11:00喺涉谷边度个便利店嗰个门口等啦。咁啊，等齐人咧，就会有架公司车车你走嘅。咁啊，去到 安全撤退， 去到某个场景啦。咁就會有另一架車，咁啊有化妝師啊，有髮型師啊，有埋個女優喺度。咁我女優落車嗰時咧，係著住件浴袍嘅。跟住一落車，我哋一 set 即係擺完啲反光板嗰啲咧，咁我女優就會落車。 你講緊係鋪頭啊？你講緊係咪？ 喺條街啊！ 街啊！ 係啊！跟住咁佢一落嚟，著一除浴袍，影完幾張相，跟住我哋就即刻執嘢走咯。 啊！咁但系嗰啲咩超市啊、便利店嗰啲， 真系会有人望住噶。 嗱，佢真系搞嗰啲，即系唔系净系一两个 photo shoot 嗰啲、啊。 即系搞嗰啲，通常都会搵啲比较少啲人啊，远啲警示厅啊嗰啲咁嘅地方搞。 但系真系 即系等驾驶嗰啲途人， 报警都冇咁快。 等驾驶嗰啲途人真系途人嚟嘅， 真系途人嚟噶， 就唔系嗰啲工作人员，唔系扮途人嘅。 我都諗過好多次，哇！嗰冇理由會真係有個咁自然嘅反應嘅嬸嬸咧，咁控個頭出嚟，我哋搞咩你哋？ 但問題係，但係有時候我睇開啲痴漢咧，係喺啲公車上面嘅喎、哦。 公車我就未拍過啦，但我相信都會係真噶。 咪好多都係一見到佢外邊去個街景 都喐即係喺個電車啦，最興喺電車玩㗎啦。咁可能你見到嗰條個女優同個男優側邊圍住嗰個圈嗰扎，通常咧都會係工作人員嚟嘅。 哦，即係佢要圍翻個 circle 俾佢哋。 係啦 ，OK。 跟住 乘車 咧， 自由嗰啲咁啦。其實乘車咧，自由嗰啲咁啦，其實。 原來係咁。 咁但係會唔會有啲時候即係會唔會即係你譬如話你 其實有場景嘅。 咁如果真係喺出面外邊拍嘅時候呢，咁會唔會話有啲時候你真係唔可能你全個場都係自己有，可能有啲唔生性嘅走入嚟，嘩你喎你喎搞咩咁嗰啲咁。 有冇遇過啲咁嘅情況？就通常佢哋就派我出動啦。 吓做咩你會點㗎？ 咁對你出去做咩？ 咁呢我哋有好幾次都係喺嗰啲即係 Okinawa 嗰啲 Okinawa 系边啊 ？Okinawa 冲绳 ，OK， 好多沙滩嗰啲啊， 嗰啲咁嘅酒店隔篱嗰个沙滩嗰个私人泳滩嗰度咧，咁就影相啊、拍嘢啊呢样嗰样。咁有时有啲酒店嗰啲咁啊食 Q 啊，呢呢路路跑埋嚟，喂你喺度搞咩啊？呢度唔可以除衫啊，唔可以裸体啊呢样嗰样。咁跟住我啲同事就会打眼色。入即系叫我行埋去，一开口讲英文，佢哋就知难而退。 原来系咁嘅， 系啊， 架仔唔系好识讲英文噶嘛。 佢哋唔识讲英文，佢哋系好惊讲英文嘅人嘅，好多都。 喂，头先我哋咩侯国文连差佬都会走噶？ 系啊，连差佬都走啊！我真系觉得我好似鬼见愁啊！ 佢啲咩反应你佢哋？ 佢哋扮傻囉，即係扮冇嘢跟住转身走 啊。咦，咁我哋喺香港我哋出嚟行，我哋叫差佬俾如果韩文啊。 好过政治庇护。 係啊，佢唔識聽㗎嘛，佢咪会走 囉。喔， 唔好话日本差佬啊，你香港差佬拍过英文啊。 咁啊係。自己都吓都唔係真係 讲。何况日本。 嗯。 你知同埋日本人讲英文就公认难听得明㗎啦。 嗰啲 R L 音嗰啲冇。 係啦，有啲真係会尝试同我讲嘢，諗住叫我过主啊，收工啊嗰啲乜嘢，我咪反而听唔明囉。 即係听同佢讲你讲咩啊，你讲咩啊。 喂，讲真一句，我拎本 passport 出嚟，我又唔係日本公民，你吹得我像咩？咁佢见你游客，喂，我捉你返去落口供啊！我攞本字典出嚟有排查啦。 哦，因为怕烦。 喂，咁但系咁讲开啦，咁有冇试过？好啦，佢出到嚟又唔走，咁你哋真系要走归嗰时系点算咧？ 好少，通常佢一听到我讲英文，佢哋自己会走。我真系未试过赖死唔肯走。 哦，咁真系太好啦！ 原来英文系一个杀手锏嚟嘅， 嗯， 绝对系一个 Q 用。 好、okay. 多好多喺沙灘嗰度拍嗰啲都好靚下嗰啲係啊，不過我見到佢好多係曬到黑曬。 佢係堅黑定係點樣 㗎？你指邊啲？ 有個片種係啲全部都啲女仔都係。 係平時 啲頭髮比較金啲啊，佢個膚色比較深。 但你見到佢平時係白㗎嘛？ 佢哋好多咧係中意照燈㗎。即係你見到 真係太陽燈嗰啲， 係 啊， 照太陽燈 炭燒嗰啲，咁你見到好多都係照燈嘅，即係連 死 粒鏈都曬黑埋嗰啲係照燈嘅。 係嗰啲沙漠荒島系列嗰啲啊嘛，好似 係啊。 咁你見到有啲有 bikini 印就個個女優唔同啦，咁有啲啊真係著套 bikini 去曬嘅，咁有啲咧就真係搽嘢嘅，化妝化出嚟嘅。 有啲噴上去嘅，唔係有啲 噴上去㗎， 啲噴嗰啲假， 用啲火酒捽得甩嘅。 但我想再 防水噶嘛，但系唔知点解啦，用啲火酒唔知沟啲乜樽咧，系啊，防水噶， 防水咁犀利。 哦，我 唔知落埋水拍都得啦。 哦，我想即系我想再问咧，有啲嗰啲女优咧，俾人噴到成身都系嗰啲啊？ 咩布加奇嗰啲？即 总之好多个男好似俾人我因为我 即系八人斩即系围射嗰啲 围射嗰啲啦 射精嗰啲 因为其实我都比 较 我有时候都未必除咗痴汉之外都比较中意睇啲强奸轮奸或者 亲相奸 或者乱伦系啊类似嗰啲啦 总之就唔系正常嗰啲啦 唔正常啊 唔系啲闷嘅嘢啦 唔闷一定唔闷但肯定唔系重口味 OK 所以我想第二集 喂我哋呢 part 就仲有少少时间啦咁但系我哋就唔讲啊小猫 enjoy 嗰啲我就惊嗰啲先仲讲重口味先。 嗰啲大把， 嗰啲我都覺得好核突。 但係咁你阿仲少嘅最核突嗰啲係邊啲啊？過嚟聽下啦。 我就做過一個 job 咧，就係佢哋唔知喺個菊花度灌啲乜春嘢入去咯，先係噴出嚟嘅。 哇！ 等先，灌仔定灌女先？ 灌條仔。 灌男优， 灌男优， 咁我要 灌男优， 嗰个瞓喺边啊？咁之后， 嗰啲系咪金油泵嗰啲咁嘅嘢？ 佢哋直情係用嗰啲咩粮油铺，用嗰啲咁嘅咩类似喇叭咁嘅嘢插落个男优嗰度，跟住唔知灌啲乜嘢入去。 今日崩咯，是今日崩啦，即係嗰啲强力嗰啲。 哇！佢系搵个分炉灌入去， 跟住就个男优啊夹得好实，企喺度夹得好实嘅，唔知夹几分钟。 哇！啲草戏嚟喎呢啲， 草戏啊！唔系你十隔篱都听到有咕咕声嘅。 我见到阿小魔缩埋， 万丈分 震紧啊！好似 我未见过佢咁。 唔好，继续啊！ 继续啊！ 咁啊，男优又喺度练功啦，跟住咁个男优打晒色路，喂，我差唔多顶唔顺啦，跟住个女优埋位就跪喺个男优嘅后面。跪喺度啊！跟住个男优一喷，个女优成面都系，跟住个女优仲要攞啲屎水咧，好似搽 lotion 咁样，搽完面又搽身啊！ 哇！ 哇！我自己见到都觉得核突，我知道嗰日影核突嘢咧，我已经系攞支长镜去。 企远啲， 但系唔埋身啊，惊自己都惊啊！ 大佬喷到我点算啊？ 哇！你話小波嘅速度咧，眉頭皺曬啊，塊面白埋啊！ 佢哋都話慣咗周街除衫呢樣嗰樣，就咁俾條水喉去有得沖涼啫，我唔慣啊嘛，大佬。 我但係嘅問題係個女優靚唔靚啊？ 個女優麻麻地啦。 通常肯拍呢類嘅都係 都唔會 係 好靚嗰啲 三線四線嘛，就係、是。 我仲有好多添，你話講重口味嘅，我試過睇個十五分鐘，我睇十唔係十十五秒，我已經想熄咗佢啦。試過啲 different 俾我睇嘅。 咩㗎？ 嗰啲咩全白眼啊、全黑眼嗰啲咩嘢喪屍啊？ 哦，反白眼嗰啲， 嗰啲我覺得都夠玩屎玩尿核突。 唔係嗰啲樣衰咁，樣衰係審美眼光問題嘛？ 肥婆啊！ 哇！呢啲簡直縮陽啦，大佬 有市場嘅，有市場 嘅。哦，嗰啲我諗，跟住之後，我唔知道我啲 friend 成日都俾我睇呢啲嘢，佢覺得我中意玩重口味，就是、重口味到咁嘅樣嘅。大家， 你要呼籲下你 friend， 喂，或者阿小波解釋下你嘅重口味到咩程度先啦？雖然我哋未講，我哋未開過集 SM， 但你都要講下咩程度先得。 我個重口味嘅程度咧，只能去到咧，係點樣咧？係去到即係你近親相間就 OK 嘅，你鄰間都冇問題啊。我都要起碼嗰、那個，你始終你有時你係。即系做笑啊！你都知道，有时你去拍嗰啲痴汉啊，或者甚至系嗰啲强奸啊嗰啲啊，或者近亲相奸嗰啲，都靓噶嘛，即系女优靓噶嘛。即系我中意睇个女优系靓嘅，但系你唔好俾个女优系丑嘅我咯。 哦，即系悲伤，如果个女优系靓嘅，啲重口味少少。都仲可以接受到， 即係個靚嘅噴兩面都係， 咁就可以。咁 屎尿屁都唔得， 其實我都唔接受到屎尿，我見到我都覺得哇，我都想 好大鑊。好大鑊嘅，企喺嗰度，你對，真係哇 ，close up 對住嗰劈嘢。 所以我嗰日咪攞支大炮去撐腳架咯。 但係個問題，我想問咧，佢好臭，佢好臭噶嗰日。 真係有屎味噶。 哦，即系唔系之前食定生果或者点样？ 即系我嗰日我大晒猪嘴噶， 啊猪嘴添嘛， 救命！ 你又好似过分咗少少，但系个问题真系好核突 嘅。唔系我都惊我自己呕啊，其实。 哦，原来系咁。我谂我当如果我企喺嗰度，应该即场我应该会即刻。你俾我嘔完先 系啦，咁我哋而家强奸完啊，小魔子，我哋下一次听下佢真系点样 enjoy 睇啲强奸嘅 A V 啦。 二十、三十、四十，一个冇既定主题嘅节目，咁即系听咩咧？ 电影、 女人、 工作、 音乐咧， 咸湿嘢、 烂剧、 黎远啊、 集体回忆、 赌钱、 打机， 讲下感情咧， 灵异、 成龙、 试试。 讲二十， 讲三十， 要讲呢啲。 二十、三十、四十， 逢星期二， 老虎、 林海峰、 苏文峰、 夏萨特、 杰斯、 京一、 卡妹、 成龙、 台长、 Eugene、 何故、 CY、 玉敏、 老萧、 全智贤、 兴姐、 普京， 仲有温拿、 萧晨、 FC， 同你联合一通。 听二十咯， 听正经嘢。 妖人哋二十，你三十啊，仆街！